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腿脚、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初出茅庐说梦想，成功之道细思量，一言不合起纷争，是维护偶像都要强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又到了岁末年关啊，在这样一个总结过去又展望未来的时间点上呢，咱也不免俗啊，要问那么一句，说您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又或者说您实现您的梦想了没有啊？哎，关于这个问题呢，相信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而当我们具体到成功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也许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。 哎哎，强子，哎呦，你怎么还睡？别睡，别睡了，别睡了。 干嘛呀？ 你说说，咱俩今年都70多了， 啊？ 都17了。 嗯、啊，我以为我睡了60来年了。 我就说呀，咱俩都17了。 啊，17了。 老大不小了，明年咱们就成年了。 嗯， 你有什么梦想没有？ 啊，梦想，梦想，刚才做梦里想来着，我想想，梦想，我希望啊，反正没什么太大希望，就是希望吧，咱们全大宋朝的人呐、啊，都能知道我，都能听说强仔小强我的名字，然后呢，兜里边呢揣着那么个。600多万两的银票就行了啊，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，这么点小梦想吧。 你这个梦想其实啊还是挺好实现的 啊。 我给你出一主意。 什么主意？ 从咱们家这出来啊，你就上这大官道 啊， 头了呢有一地方叫皇宫 啊， 你呢想办法进去 啊， 把皇上他们家东西偷了 啊， 然后呢。基本上就有这可能了。 我就是你的这个结果都挺美好的，中间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这个进去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啊？这个 进去这事儿啊，解决个屁！就这，那这能实现吗？ 那你有什么梦想啊？ 我的梦想啊，我的梦想啊，跟你啊还真不太一样。 嗯， 我的梦想是有钱， 光有钱啊， 光有钱就行，什么名声， 不 那么回事是。 有名比有钱重要，重要一，重要这一亿六千，一亿六千二百万倍吧。 我特别奇怪啊，强子，就你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？ 算，这瞎琢磨个数，反正就生了就行。 你最好合一合，你再算一算，他是有本没本 啊？我有本没本啊？有本没本，有赚没赚，不得看有名没名，有钱没钱嘛？就主要是有名，有名才是成功人士呢，知道吗？ 谁说的？你看我这人生偶像，我这人生偶像驴云。 啊，驴云怎么了？ 驴云知道吗？哎，你看驴员外多有钱，而且他是以巨富闻名。 巨富闻名有什么用啊？ 随便说一句话，那说书的、唱曲的、做广告的，就把它扩展成100句广泛传播。你说他要不是因为这么有钱，有人能听他说话吗？长得跟那啥似的，长得跟彩过，对，哎，这位路人说的好，长得跟彩过似的。 谁长得跟彩过似的？ 驴云 长得跟彩过似的，那我就瞧不上他。 你有 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有， 我的人生偶像，是谁？ 谁？ 齐老板知道吗？ 什么 齐老板？ 齐赖板？ 齐老板？ 哦，不知道。 齐老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 谁呀？ 唱戏的齐老板呢？梨园的台柱子，谁不知道齐老板呢？那少男少女都疯了，看他唱戏往台上就摔那金首饰、金项链啊，大钻石、大金砖，找他脑袋，照家伙吧，摔他！ 你等会儿，齐老板那么遭恨呢？ 不是，这有钱啊，然后他怎么有的钱？先有的名儿，唱戏唱红了，这才有人给他摔钱呢。别说他在台上说句话，在台上就唱戏的时候咳嗽了一声，那半个临安城男女老少都得关心。哎呀喂，齐老板怎么病了？齐老板怎么咳嗽了？齐老板吃药没吃药？我都得说，知道吗？ 齐了，我告诉你，还是我们驴老板强。 驴老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 哎，我告诉你， 就有点臭钱就了不起 了。你们齐老板什么？就有点个臭脸。 我们这唱的好， 唱个屁好，好屁！ 哎，我不许你说我们偶像半句不行啊！ 哎，我告诉你， 还用这样粗俗的字眼？ 我告诉你，我还不允许你说驴老板呢。 不是这样，咱这样行不行？ 干嘛吧？ 哎，咱让临安的老百姓评判评判。 评判什么？ 哎，打明起啊， 嗯， 你就捯饬成你那驴云那模样，我就扮成齐老板的做派，咱们就装咱们各自偶像说话的方式，哎，倒看看谁更受欢迎，敢吗？ 有什么不敢的呀？ 来呀， 走。哎呀，你说这样俩年纪轻轻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，又说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啊，循着他们自以为的偶像的道路会走成什么样呢？哎，您接着往下听。 哎来了。 你这也太假了，你这个 啊， 你这哪像驴老板？一点都 不像。我告诉你，驴老板那天说了，他现在富可敌国，有的是钱，但是对于外形是很朴素的啊。传言呀，就说他过腻了奢侈的生活呀，就穿了一个呀补丁衣服，知道吗？走在大街上，这个我告诉你，对于我来讲不难，我就是把我那好衣服拆了，撕了六个口子，七个开线，然后我给缝了缝， 就这个，就这你的模样也不像啊，装扮的。 那是我比他是好看多了， 你得往像来打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了这个像，我可不容易了。 你怎么你像像？ 齐老板那么，说实在的，是比我长得精神那么一丢丢。 您啊，您最好啊，您把一丢丢再放大一点， 一抠抠， 比一抠抠得大， 一嗖嗖 大。 一妞妞， 怎么越来越少啊？ 反正就是 齐老板跟你比，我告诉你，就相当于齐老板比你好的程度，就相当于， RX78 星球和冥王星比。 哎呀，我也不懂你说那个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反正他是挺帅的，出场都自带光环，我可是不容易啊。 带着光环一般都是死了的。 不是不是不是，那就那个就是这主角光环。主角光环 自带 BGM 的， 对对对，差不多那样。 铁老板一出场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不是那个真情像草原广阔，不是一人是吧？ 这个行，这路人， 这路人有点意思。 我允许你管我叫爸爸，以后，哎，就这么着吧。 哎，呸。怎么走了这位？ 现在是得走 啊！你是说话怎么走？ 没我那戏啊，这里头。 走了。这说我偷着不给我娘买那个胭脂粉啊，我全抹脸上了。啊、你看看，哎呦，这才算白净一点儿。哎 呦，你也真难得，你这，哎呦，你也是，你说你抹白净点儿，我跟你说，下回记住了，不是光把啊，脸前的这块抹了就行。你注意一下啊。你待会儿找个镜子看看，你现在这个脸啊，跟这个脖子之间的对比度啊，是100%。 哎呦， 知道吧？ 纯黑纯白是吧？ 您这太过了。 哎呀喂， 你再看你那手， 哎，别说话，别说 话，怎么了？ 你看他都看他俩呢， 你拦得住他们喜欢谁？你还拦得住他们看谁不成？ 你看他俩，肯定是因为他俩像。对不对？肯定因为他俩像。 问问你，问问你。 哎，老板， 老板呢？ 啊， 老板，哎， 我的妈，这是什么？ 哎，看看， 二位客官，这是怎么要干嘛呀？ 看看我像不像那个，就梨园那台柱的齐老板？ 哎， 齐老板， 啊，像谁呀？ 齐老板。 哦，齐老板啊。 啊。像不像啊？ 两个小伙子哦，你像那您这个是 cos 的是谁呀？ 你看我像不像？ 驴 巨富驴云。 哦，这一下啊，这样你们俩加一块能有40没有吧？大爷我呀，劝你们一句话啊，人呢，活就活在这一口气，气在哪儿在里头，不要老纠结那个外在，啊。另外来说，你们这个外在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着您，我都得少活2年，你知道？ 哎，怎么这叫怎么说话呢？这叫 太丑！你这个6斤多粉都糊脸上了吧？你那个补的，人家那是新款，你哈，你以为四季稻那就是朴素了，那就是潮流了？ 嗯， 哎呦，你让我多活2年，走吧，你们俩行吗？ 走什么走？我 就是实在忒不像。好不 是大爷，您这个、啊、是我们俩承认，我们长得确实跟他们之间，他们跟我们还是确实有差距。就这意思吧。 那这样，你们学学神，学学神啊！ 学你这错了， 嗯， 学什么学不了神？ 怎么呢？ 学神首先来讲的话，我们就得先死去。哎，我们死了也不见得能成神， 啊、 我们只能下地狱。对， 说这个就是人家内在的地方。 嗯， 你要比如说。这个啊，驴老员外啊、 嗯， 人家精通生意之道，你说说这个生意经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 哦、 那齐老板会唱戏，你那嗓子行不行啊？你那个扁的，哎呀，都爬出来。 戏呀、 啊，那怎么着？你们行不行？你展示展示，要不然呢？ 行， 你来，这个驴员外，你说两句话，我看看有没有人家接镜头。 这个有钱啊。是这大的烦恼， 什么玩什么玩意、啊、你说的话就一看穷酸样，那像有钱的吗？我来我们这齐老板，我就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有名儿啊。 哎 呀，不是京剧、啊， 人齐老板不是唱京剧的， 怎么这拐了呢？怎么？ 人家不是个旦角吗？ 旦角，我除了长得像， 长得像个旦角呀，你这都差点。哎呦，我天！要不然你们， 哎呦，怎么了呀？ 干嘛？你乐什么呀？ 老板，老板， 发财，咱别理他，他疯了，他还不懂咱俩这种就是向偶像致敬的这种梦想，知道吗？咱们别搭理他， 问别人， 咱找别人，咱找能理解咱们的人。 走。哎呀，代沟都是因为代沟，正所谓不是你不明白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啊。虽然他们都不理解，那总是有人能够理解咱们人吗？你猜他们找谁去了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你说发仔，这哪儿有知音能够哎欣赏咱俩这扮相？ 可不是嘛！你说这， 哎呦， 这谁呢？他，哟，叫， 这我说你几会说话不会？ 这 谁呀？喊谁呢？这是啊， 舅舅，不是发仔他舅舅吗？您不是 小兔崽子又出来给我嘚瑟来干啥呢？ 没有。 我告诉你，我刚才你俩是不是飘飘飘飘楼去了？ 什么去呢？舅舅，您说 去哪了？ 飘香楼。 啊，飘香楼，我们吃饭去。然后主要是让老板 你们俩 评评理，我们像不像？ 像什么？我看着你们，我哎呀，我心里头难受啊！就你们俩这个货呀，生出来真是啊，就是俩造粪的机器呀，啥也干不。你说你整啥不好？我这张老脸呐，我都替你妈害臊啊！ 这怎么说话呢？发仔，你跟你舅舅说说，哪有舅舅能说话？ 舅舅，您不能这么说呀， 难受。 您不能这么说呀？ 为什么呀？ 这，我们这不是，我们这不是努力的吗？ 你打算干什么？ 渴望成功嘛？ 打算成功啊？ 啊， 你打算成功？你舅舅在你小时候路上没少走，没摔跟头啊？ 不是，那我们这不是也有这理想吗？ 嗯， 我们这不是有点急功近利了吗？人家再说了，我们在这个成功的道路上现在正进行飞驰，您不能在我们飞驰的过程当中猛踩急刹车呀！ 踹死你！ 哎呦，舅舅，你别踹我，舅舅！ 哎呀，也怪我呀，你救我呀，你救救我呀！也是，你说现如今呢？这个心情你是不能理解，当家大人的嘛，对不对？ 哎，发仔， 我这是娘舅啊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呀、啊，最好还是听你舅舅。 怎么了？ 不要在这个啊追钱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了，还是应该呀、啊，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做出一番事业。 我没听你是不是？ 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敢让像齐老板这样的学习，他的这个梨园行，他有了一定的地位，这样呢才能被人们所尊敬。你看看是不是？所以可见是不是我就比你哎追逐的偶像更加受到尊啊哈！谁舅舅，您怎么又往后？哎，不是， 我打死你！ 您没打，我不是您，这谁拽我一颗大白菜呀、啊？谁这是？谁呀、 啊？别、啊！ 哎不，嗨、哎，怎么又迎面来了？谁呀、啊？谁拽我的这是？ 我说我弄死你！我说我拽死你！ 哎谁、哎？ 你招茄子？ 谁？ 哎，你是招葡萄？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哎？大妈， 招柿子？ 大妈，哎呦喂！ 你招榴莲？ 我受不了！别扔！不是怎么了？ 拽死你！ 你是谁呀、啊？ 姓齐的，你个负心汉啊！你对得起你家里陪你那白手起家的这什么？ 谁？白手起家的谁？ 结发妻子。 哦， 我告诉你，你小妻子。 我这都没想起来。 摔死你！ 没想起来，你别为那榴莲。 招羊牌。 你我这哎呦，好不小心的暗器。您说好了。 招西瓜。 还招什么？ 西瓜。 嚯、 哎！再来。招冬瓜。 哎呦。 招撇咧。 哎呦，大妈。 招尾气儿。 大妈，你这真能提了东西去、哎！ 我这还有一绝活， 我来什么？ 烧年糕， 嚯！拽死我了！ 招红柳大串！ 别扔了！ 拽死你！ 妈，哎呦喂，大妈，您怎么回事？您 拽死你！ 您给饭馆上货的吧？您是，您怎么回事？您听我说一句话，我不姓齐， 别蒙我，你就是齐老板。 我不是，我没成亲呢，我哪来的妻子？我不是齐老板， 啊？不信， 那 我上次看戏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这齐老板抛家弃子了。 您说那是齐老板唱戏演的那谁？ 谁呀？ 陈世美。 哦， 不是他自己。 哦， 您这分不清戏剧和 现实了。陈世美，陈世美是哪个来的？陈世美，渔夫们打坐开封堂上。 鞋老板不是唱评戏的。 鞋老板唱哪唱？ 唱京剧的。 唱京剧的啊、那个一文词言。 还是评戏的、啊、您这。您这 也不是那个 大口唠的、 那我知道，京剧我知道。嗯，哎，这一 这是梆子，大妈，您听戏太杂了。 为奴四两嘎子，这是评弹了哈。 我明白您这意思，不是我呀，我不是齐老板，您看看， 没以为你是齐老板， 没以为你打我 啊。就是听说了，见不着真人，心里我着急，我生气，好不容易见一个装齐老板的，我就揍你。 嗯，您这不是，您是真的真齐老板， 招老板菜， 别招老板菜，您真齐老板，众星捧月的，怎么到我这有一大妈揍我呀？啊，发财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 你说真是，你说这驴员外也是，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捧场，怎么到我这让我舅舅挨踹呢？这是，嘿，我告诉你们。你们俩小子给我听着，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。 什么意思？ 你还装扮的跟那唱戏的似的，你小子装的跟那个大都铲似的啊！你们俩呀，不就是想学人家成功吗？ 对呀，我们倒看是名有用，是钱有用。 告诉你们，名也没用，是钱也没用。 这怎么说呢？ 他是名也有用，钱也有用 啊！ 哎，他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。你就好比说你这个齐老板吧， 唱戏的 他就即便是光芒万丈 啊， 有人捧他就有人骂他，他有一万个粉丝就有一万个黑他的人，知道吗？ 那倒是， 毁誉参半 哦， 人无完人嘛。 嗯嗯， 智者千虑，这必有一失。 哎，是是是 啊、嗯、还有你偶像这驴员外，他是有钱，他这钱有的都已经不能再有了啊，他这钱呀、啊、已经是富可敌国了，可是他不烦恼吗？他天天烦恼啊，他有这么多的钱就有这么多的外债啊，他一天不还那么多钱，谁给他挣那么多钱去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们俩呀、啊、都听明白了，大妈我呀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得潇洒的人。 哟，您这说的有道理呀、 啊！哎， 我们这您这活的是挺潇洒的。我们俩呀、啊，我们愿意听您的话，我们继续，反正我们坚持下去，我们将来肯定也能够，哎，反正成不了驴员外，成不了齐老板，我们也能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，是不是啊？ 哎，您这么说就对了。 哎，那我们俩走了，我们俩走了。哎、 别走、哎，你们俩帮我个忙得了。 帮您什么忙？ 给饭馆 啊上菜去。 哎，我还都得收拾起来呀、啊。 哎呀，都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，年轻人朝气蓬勃，敢想敢干，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不理解的目光当中渐渐地靠近自己想要的成功。可是这样的过程并不是靠照猫画虎就能得来的，所以啊，就算再怎么无知者无畏，咱也千万别只抓着无知而忘了真正的实质。正所谓心灵鸡汤太浮夸，成功学说多狡猾，若为梦想努努力，脚踏实地要紧抓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走在春天的路上》，李冰雪作词，梅光辉作曲，吕薇演唱。 冰雪笑容静静流淌，